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和您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近四级，最高气温36度。总体来看，今夜的雨和明天的高温对于交通出行呢都会造成影响，请您外出时要多加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 都邂逅 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我是道道，今天的天气呢，刚才跟大家也是播报了一下，基本上呢会有全市范围内的降雨，虽然说不大，但是大家如果出行的话还是要带好雨具的。另外呢，今天可能有一点点潮湿闷热哈，其实就是夏至过后呢，好像总感觉这个天气会有些许的变化，虽然都是夏天也都是高温，但是呢没有那种就是干晒的那种爽利的热，而是变成了闷热。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要找一些可以消夏纳凉避暑的好去处呢？今天其实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主题之前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多次推荐过，其实还是京郊的草原消夏哈。那为什么会反复的跟大家去介绍？因为一到了夏天，这些地方真的非常非常的好，不管是你去休闲纳凉，还是说去一家人去玩耍，或者是团建啊、拓展啊，几个朋友在这个草原上驰骋，放飞心灵，都是非常好的一些方式和一些好的去处。那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些京郊的草原地区，看看都有哪些。如果你已经这个去过的话，那么不妨再听一遍，看看还有没有没去过的一些去处。如果您还没有走，那么马上就开始准备一下你的行囊，选择一下今天推荐的这些地方感受一番。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 按照惯例，来一段新鲜资讯的播报，之后呢，我们再开始今天的分享啊。 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好，来关注今天的第一条资讯哈。第一条资讯是来自于天津，现在呢各个城市都是旅游嘉年华开始的这个时节，真的是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啊。那天津的旅游嘉年华也开幕了，6月22日至24日，2018天津旅游嘉年华系列活动在天津市平区五大道民园广场举行。活动期间接连上演了2018天津旅游嘉年华开幕式、旅游商品与文化遗产融合创新主题论坛、海河彩船大巡游、匠运旅游艺术节、把非遗带回家旅游商品购物节、品味匠心美食节、摄影大赛等多项系列活动，真的是丰富多彩。而且天津的这个旅游资源是非常非常的丰富，那五大道呢还有这个意式风情街，哇，真的是让你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啊。那在本次活动的匠心之旅新发布环节，来自俄罗斯、塞尔维亚、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的国际友人以及国内非遗项目代表人担任发布人，通过他们的视角推出了一批京津冀地区热门旅游目的地旅游商品。那天津市旅游局副局长尹大勇指出，本次旅游嘉年华以匠心之旅遗游天津为主题，是对天津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旅游业的统筹整合，是在全域旅游理念的引导下，在旅游与文化融合发展的趋势下，让更多的公众从匠艺传承的文化角度去了解天津、喜爱天津。同时呢，为了推动文化遗产在旅游业发展中的创新和应用，那本次嘉年华还邀请来自国内知名文旅专家和学者，召开旅游商品与文化遗产融合创新主题论坛，与经济旅游部门领导一道，深入探讨了非遗文化在旅游市场中扮演的重要作用，并就如何利用创新手段借旅游之力推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进而提升旅游产业核心竞争力，进行了一个积极的讨论。那业内人士表示说，本次2018天津旅游嘉年华活动是一次成功的旅游加文化的尝试，以文化元素为切入点，丰富了旅游内涵，彰显了天津旅游品牌的区域影响力，进一步宣传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的天津旅游形象。同时活动也加大了天津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在全国乃至是世界范围的影响力。这个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盛大的一个开幕式啊。当然呢，它的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现在越来越多的像什么全域旅游啊、旅游家，包括这个旅游文化等等，这样相结合的方式是越来越多了。诗和远方嘛，总是能够结合在一起的。好，来关注第二条资讯。第二条资讯呢，有一个叫做零零古城，这个就是大写的数字的零，还有这个秦始皇陵的陵这两个字啊，那开启了永州全域旅游新引擎。你看全域旅游出来了吧。提及湖南旅游，如果把张家界比作一幅画的话，那么永州就是一本书。永州它呢是在湖南的南部湘粤桂三省区的交界处，是湖南连通两广对接东盟的重要门户，雅称潇湘，是湘楚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它不仅是国家卫生城市和国家森林城市，2016年呢还被正式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一座民俗风情浓郁、自然景观多样、人文底蕴深厚的城市。锦绣潇湘美在永州，秀美的自然山水与厚重的历史人文有机同构，交相辉映，恰似一轴诗嵌画，画配诗的写意长卷。 那永州古称是零陵，建制已经有2100多年了，这是一个非常有文化有历史的地方。永州文化是伴着永州的历史演变产生和发展的。认识永州要从柳宗元说起。哇，那提到柳宗元熟悉的人就很多啦，是不是？我们小的小学的时候不是小学，是这个中学的时候都在历史书上学过他。那在永州，他寄情山水，寻幽探胜，心境渐趋平和，为永州留下了丰富宝贵的文化遗产。而柳宗元仅仅是永州文化的一个代表。那永州的山水岩林州各展神姿，城陵庙塔桥独具古韵，构成了集秀野幽于一体，融古珍特于一炉的文化资源大观，尽显造化之神韵。像这个有舜帝陵，它呢也是舜帝的安寝之地，华夏子孙祭祖朝圣之所。去年以来，随着永州市全域旅游升温战役的打响，那永州旅游翻开了崭新的一页。端午期间，作为湖南省“135”重点工程，永州市文旅一号工程，历经1年0.9个月的保护性开发的千古名城零陵古城重现了古风神韵，正式开街迎客。它成为了永州旅游的发动机，助推永州市从景区旅游向全域旅游的转变。那说到这个零陵古城呢，我们也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哈。它是位于永州市的零陵区，以潇湘文化为核心，以明清建筑为主体，融入了徽派建筑风格，依托首批国家历史文化街区柳宗元故居所在的柳子街而建，沿渝溪跨潇水成古道。这个名真的是，你看看一个个起的真的非常的好听啊，一听就特别的风雅。定位于零陵的城市会客厅，那永州市旅游集散中心大湘南和湘月桂黄金旅游驿站是零陵进城入水下乡全域旅游战略的核心一环。非常的棒。好，那么说完了这个零陵古城啊，我们再来说一个也是跟我们节气有关的，农历秋分现在设为了中国农民丰收节。哎，这个还是非常的有我们这个农业的一些气息。这个也是一个节日哈，它是经过党中央批准，国务院批复，自2018年起，我国将每年的农历秋分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21日，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这个相关的情况。韩长赋表示说，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有利于提升亿万农民的荣誉感，确实很有必要啊，还有幸福感以及获得感。通过举办一系列具有地方特色、民族特色的农耕文化和民俗活动，可以丰富广大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展示新时代新农民的精神面貌。他说，我国地域辽阔，物产丰富，各地收获的时节是有所不同的，但是多数地方都在秋季，秋收作物是大头。所以呢，兼顾南北方，把秋分定为了中国农民丰收节，便于城乡群众还有农民群众的参与，也有利于展示农业的丰收成果，包括科技成果以及农民的创造，具有鲜明的农事特点。那我国也是农业大国，是不是？那韩长赋说，鼓励各地从实际出发，结合当地的民俗文化、农时农事，组织开展好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做到天南地北精彩纷呈，办好中国农民丰收节，既要有节日的仪式感，又要避免铺张浪费，形成上下联动、多地呼应、节俭朴素、欢庆热烈的全国性节日氛围，支持鼓励农民开展与生产生活生态相关的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农民成为节日的主角。农民的节日农民乐哈，其实也不光是农民的节日农民乐，我们全国的这个群众们都可以跟大家一起去过这样的一个农事的节庆活动。那我们就期待2018首届这个农业节的开幕哈，应该叫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开幕，那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全国欢庆一下啦。好，那么来关注第四条。第四条呢是跟一带一路的大文化带有关系，一带一路世界文化名城中心落户成都。关于成都的事情啊，6月21日，2018世界文化名城论坛天府论坛在成都举行，来自全球22个世界文化名城论坛成员城市、9个一带一路沿线重要节点的城市代表共谋一带一路建设下的文化交流合作和开放共享。那会议期间确定一带一路世界文化名城中心落户成都。 世界文化名城论坛组委会秘书长保罗·欧文斯认为说，一带一路世界文化名城中心的落户将用文化连接世界，用全球优秀文化的交流交融搭建更加广阔的新平台，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城市文创产业合作，更好地服务一带一路的建设。此外，参会的世界文化名城携手发布了世界文化名城天府论坛成都共识，共识提到说，文化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这是构成城市工作思想制度和关系多样性的黄金线。那城市呢，是全球经济的纽带，正在形成并塑造全球繁荣的新经济网络。据了解，世界文化名城论坛成立于2012年，由伦敦市政府发起，目前有38个会员城市，包括伦敦、纽约、巴黎、悉尼、罗马、香港、上海、东京、米兰等等。该论坛在城市文化发展、城市政策制定领域引领全球，同时呢，也是世界顶级的文化智库。好，那么关注完四条国内的信息，我们第五条还是关注国外哈。当然呢，还是跟安全有关系，这个我们要隆重的，也不是说隆重的，要非常正式的跟大家播报一下：中国游客泰国遇难，被大浪拍下岸，两人获救，一人遇难。这个安全的问题，我们反复的在节目当中强调，也是再次呼吁和提示广大的朋友哈，一定一定把安全放在旅行的第一位。那据泰国世界日报的报道说，当地时间21日下午，中国三名跟团出游普吉的游客在拉查岛（又称皇帝岛）游玩的时候玩水，那不慎被大浪拍下岸，造成一人遇难，两人受轻伤。报道称，当天下午这三名游客自由活动去了皇帝岛玩水时，不慎被大浪拍下岸了。其中呢，两人是及时的获救，略受轻伤，但是另有一名男子，叫做应该是苏子晨，31岁的哈，不幸身亡了。普吉府副府银塔翁洼当天的傍晚6时就赶赴了普吉医院，慰问遇难者家属，并表示将与中国领事馆携手进一步为游客提供帮助。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及时的。也希望呢，在这个当地受轻伤的这两位遇难的人员能够获得及时的救治和这样及时的帮助哈。当然呢，希望大家一定一定要注意安全，不管你去哪里玩，这个在游玩和这个怎么说呢，旅游的快乐的前提是你要安全。好了，那么说完了这些今天的新鲜资讯，当然呢，大多数还是好的、积极向上、能够振奋人心的消息哈。当然还有就是提示大家安全的问题，在这之后我们马上就要开始今天的分享环节了。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把这首歌听完，我觉得伴着这样的歌曲去到今天主题给大家推荐的各个地方、各个京郊的草原，一定是非常畅爽的一件事情。好啊，这首歌曲完这个结束了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踏上我们的快乐旅途。 飞越大海是天空，飞越云彩。 就一听这个 BGM， 大家都会知道哦，说哦，好的，又要去这个旷野的大草原了，或者说国内去走一走哈，这是我们的已经快成为专用的 BGM 背景音乐。先来看一下我们听众朋友的留言啊，在我们的后台。首先是屠苏公子，他说，哎呀，逛一逛青青草原，看一看日下西斜，看过山川，望过水，却唯独眷恋这田间的狗尾草。哎，你这个关注点还真的跟别人不太一样呢。不过确实有的人去草原可以就是为了看那种旷野的一望无际的绿色，然后有的人呢可能就是挑细节，不管是草原的金莲花，还是各种不知名的小花，还是这种狗尾草啊，都会有人喜欢，还是每个人喜欢的点不一样嘛。再接下来看到我们这个叫做 Caroy， 他说，哇，说到草原这一下知得远了，潘帕斯草原上的白云，说不输就不输。确实这个潘帕斯草原，我们都说潘帕斯雄鹰嘛，那大家现在都在看世界杯，潘帕斯雄鹰好像现在有一些折翼啊，不过呢还是 应该出现是没有问题的吧。虽然我没有看，不过期待阿根廷队能够取得好成绩。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阿喵，他说，哎呀，想到第二天好闷热呀，跟蒸桑拿一样，明天如果要是出发去若尔盖大草原，哇，想想就觉得好兴奋。嗯，还有呼伦贝尔高飞说，心有野马，遇见草原，总结的相当到位。其实说到草原呢，大家都会有一种特别凉爽的感觉。确实，如果你要是去到草原的话，肯定会比我们现在市区的温度要低上那么几度。当然还有这个草原上的风吹来，你也会觉得很凉爽。再看看这样绿海如茵，然后这个鲜花遍地，我觉得任何一个人愁事儿都已经没有了，只剩下那种畅爽开怀的感觉。所以今天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就是京郊的一些草原好去处哈。转眼间呢，已经到了京城热如烤炉的季节，对于在北京生活的小伙伴们来说呢，暑期可是出游避暑的好时候。那如果你还没有选定自己的目的地，因为有些这个考生也是刚刚结束了中考和高考，可能这个分数线也已经出来了，终于可以踏踏实实的玩了。有些朋友呢，并不是选择去国外去感受，而是选择在国内，那么去周边的一些草原就是一个好去处。跟家人朋友一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到北京周边的草原去走走，感受一下广袤的绿草如茵。因为现在呢，也是草原最美最凉爽也是最舒适气温宜人的季节，所以呢，接下来就为大家整理一下京郊草原全面的资料，一起来看看吧。好，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第一个推荐的地方，就是张北的坝上草原。其实说到张北坝上草原，大家都觉得太熟悉了，也有很多很多的人去过，但是毕竟啊，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还有没去过张北草原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给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那说到坝上草原呢，其实就是一点都不输给任何一个我们知名的大草原，因为坝上草原群羊如云，骏马奔腾，天高气爽，芳草如茵，坝原山峰如簇，碧水潺潺，街坝区域的森林茂密，山珍遍野，真的是野味无穷。所以呢，去到坝上草原，你不光可以看景，还有体验这些骑马的乐趣，还可以去尝一下当地的一些野味哈。那当您上坝之后，就可以享受清凉的消暑之感了。微风拂面而过，清凉之感让您很快的就可以消除疲劳。环顾四周，在茂密的绿草垫子上点缀着星星般的小野花。现在其实如果要是暑期去到草原的话，有一点很好，就不光是一片绿草如茵，它还有星星点点的那种各式各样不知名的小野花，颜色各异，但是拼在一起就会觉得特别的美，就像是不是高山上的花环，是草原上的花环一样。所以呢，如果要是女孩子喜欢这种颜色多的或者喜欢花的，去到草原也一样会觉得能够收获细腻的那种美感。那这里除了风景之外，还有很多就是草原的游乐项目，策马扬鞭、弯弓射箭、观看马术、摔跤、草原歌舞啊，不管是哪一样吧，总有一个是你喜欢的。张北草原大片的白桦林，层层叠叠的枝叶之间，露下了斑斑点点的光影。美丽的闪电河如玉带般环绕，静静地流过您的身边。牛群、马群、羊群群栖觅食，放牧人粗犷的歌声和清脆的长鞭声融合着悦耳动听的鸟声，更是给朴实的草原增添了无限的生机。这就是大自然的力量，也是生命的力量啊。我们真的可以伴着这样的文字去展开自己的想象，在脑海当中好像就是一幅画跃然纸上的感觉。好，来说一下这个坝上草原到底在哪儿，它的景区地址，张北县张家口市张北坝上草原。如果要是您选择自驾的话呢，可以从北京出发，走北京 走八达岭高速，再到京张高速，再走丹拉高速到张石高速、张北草原，然后呢，全程大约是230公里，3小时40分钟就可以到达，其实非常的近，而且呢，这一路的风景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大家可以不用把车速开得太快，就尽情享受沿途的风光吧。那如果要是想住在这儿，我们毕竟一天玩不完嘛，是不是想住一宿，那怎么办呢？一般游客来到这儿都会选择在草原上住上一晚，就至少一晚啊。你可以自带帐篷，因为夏天呢也是非常凉爽的，不会冷，也可以选择住农家院，经济条件允许的话更是可以住草原度假村里，尝试一下蒙古包，那也是不错的选择。那除了草原的旷野，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领略一下呢？它还有一些主要景点，比如说苏蒙烈士陵园，还有元中都遗址。元中都遗址其实在内蒙古有元大都遗址，那个我去过，是非常壮观的。但是元中都遗址呢，在坝上草原，大家也可以去领略一下，相信一定让你不虚此行。那到这儿我们总得吃吧，住有了，行有了，景点也有了，那吃也得吃好。这里真的有山珍，那虽然没有海味吧，但是有山珍，还有绿色食品，别具山野的这个玉县和玉州的风味，地方特色，保证让你吃得非常爽。民俗娱乐可以听民俗小调，看民俗表演，体会民俗风情，而且还可以参加篝火娱乐、篝火晚会。如果人多的话，比如说一家人或者说几家在一起在那住一晚，搭上帐篷，自己呢点一个篝火，大人孩子围坐在一旁，开始孩子嬉戏玩耍，大人可以聊聊天，看看星空，我觉得真的非常惬意哈，真的是举家欢乐，燃鞭放炮也可以，还有吃烧烤品地方风味儿。哎呀，想想这个画面简直是太诱人了，无论你是想要品美食，还是想要体验一家子其乐融融，或者跟朋友在一起能够畅快玩耍的乐趣，坝上草原都能够满足你。接下来在下半段我们还有更多的草原推荐给大家，那大家不要着急，稍事休息一下，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

山水相间的景色很是美丽，还有那茫茫的林海，配上鸟语花香，是采集和狩猎的天然王国。草肥花艳的春夏时节，就来这儿撒欢儿吧！你看人用的词儿是撒欢儿。主要景点呢有白桦林、情人谷、柳树沟风景区和闪电湖，这里还被称为是京北第一草原，是离北京最近的天然草原，图省事儿的就来这里吧。这是丰宁坝上啊，离我们北京还是非常的近的，大家可以选择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景区的地址是在哪儿呢？丰宁满族自治县大滩镇扎拉营生态旅游村西啊，就是在它的西部。自驾路线是这样的，大家可以从北京走怀柔，然后到雁栖湖。其实雁栖湖现在也是非常的棒啊，那天我们也是有嘉宾魏国，好久没来的魏国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怀柔可以玩的一些地方，还有像汤河口，然后再到长哨营、喇嘛山、丰宁县城、土城镇、大滩镇，就是大滩镇就京北第一草原就到了。那住宿的推荐，我觉得这个就太容易了，你随便都可以找到，就是遍地真的都是农家院，那你就想要什么风格自己去选择就可以啦。建议各位亲要提前预定一下哟，因为到了暑期，丰宁坝上也是一个热门的旅游景点，而且到暑期这个大家去的人多，所以未必能够住得上，万一没房你到那儿不就傻了吗？所以提前要定一下哦。主要景点是情人谷、大峡谷和百花坡，想要拍照的朋友可以去到这里看一下。注意事项，这个坝上天气还是比较冷的，即使是在七八月份也是应该备一些厚衣服，而且呢坝上草原天气变化较快，建议要备好雨具，去骑马的时候不要穿凉鞋或者是皮鞋，也不要穿那种带跟儿的，因为有的时候那个马跑起来你会控制不住，万一有跟儿的那种鞋它会可能挂到那个马蹬子上，这样的话会有一定的危险，建议穿运动鞋是最保险的。它的土特产呢也有口蘑，口蘑它的蘑菇特别好，然后山野菜也特别棒，尤其是它山野菜也属于时令蔬菜嘛，它到什么季节就会有什么样的菜，那如果要是七八月份去的时候呢，会有很多的新鲜的野菜供大家去选择，还有药材以及玛瑙蔬菜那就不用说了，各式各样的非常的新鲜，喜欢喝酒的朋友潭源古酒是一定不要错过的。我觉得丰宁坝上呢，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就近的选择，大家可以用很短的时间，然后如果你不想那么累，不想走那么远途，丰宁坝上绝对是你的一个最佳的路线选择了。好，那么说完了丰宁坝上呢，我们再来说空中草原电子粮。其实这个空中草原电子粮好像跟丰宁坝上以及张北的坝上草原比起来呢，就知名度并不是那么大，或者说对于北京的朋友来说它并不是像前两个那样我们特别的熟悉哈。那就跟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这个空中草原它是怎么肥肆呢。电子粮因为地势很高，所以它被称为是空中草原，那与其说是草原不如说是一个花园，哎，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女孩子或者说女性的游客啊。因为地势高，夏季是非常凉快的，每年春夏就是空中草原最美的季节，空气不用说了是那种都能嗅出来的清新，就闻着都是啊泥土的芬芳，各种不知名的小野花，红的、白的、黄的、粉的，真的是逐次盛开，你想不看都不行。电子粮的夏季，夏无酷暑，冬无严寒，气候呢是非常凉爽的。夏季山花烂漫，牧草青青，秋季天蓝草碧，牛羊满山，是一处亲近自然、回归自然的好去处。我觉得这个地方适合带孩子来一起前往，就是孩子呢在这儿也会找到很多很多的童趣。来说一下它的景区地址，它是在白石山镇县城往南25公里处，它接近于玉县空中草原。自驾路线是这样的，从天津，如果要是从天津去空中草原的话，可以走八达岭高速。其实从北京走也是一样的啊，八达岭高速、花梢营或者鸡鸣驿下高速，过玉县县城向南到飞狐峪，飞狐峪也是 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就是自驾呢大家一般都会在这儿停一下，然后摄影师朋友就可以在这儿拍拍照了。还有空中草原，全程250公里，路况是较好的。著名景点有天下第一峡百里峡以及白石山，特色美食山珍绿色食品，别具山野的豫州风味，还有地方特色等等。好了，说完了这两个草原，这都是离我们比较近的哈。我们听一首歌放松一下，就是伴着这样的歌曲给大家一个想象的空间。其实这首歌呢我们也是多次在节目里面播放过，就是我们的快乐旅途。真的，你听这首歌会觉得特别的奔放。 飞越大海是天空，飞越云彩是微风，飞越阳光是星空，飞越黄昏是美梦。漫漫黄沙漫 继续来给大家推荐啊，就是在京郊的一些好去处，就是草原的好去处，可以在这个炎热的夏季避暑纳凉。推荐完前三个之后呢，我们再来接下来要去的是乌兰布统草原。乌兰布统它呢是距离北京大约460公里，最佳的旅游季节是5月到9月，位于赤峰市克奇西南部，包括乌兰布统草原、乌兰布统古战场、桦木沟林区三个景区，是一个集山水花草林古迹于一体的旅游区。其实如果你要是摄影爱好者或者是摄影师的话，那真的要爱死这个地方了，因为摄影家称这里是摄影之乡、创作基地，是历届大赛大展获奖及优秀产品的高产源地。所以说这个环境是非常非常的优美，而且对于艺术创作来说这个环境是非常重要的。而美术家呢称这里是油画临摹的范本、天然的画廊，近十年在这里拍摄了近60余部影视剧，其中像《还珠格格》呀、《康熙王朝》、《射雕英雄传》、《汉武大帝》等10余部大片的大部分场景也都是在这里拍摄的。 它的景区当然就是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最南端乌兰布统草原。如果你要是自驾的话，可以从北京出发，经丰宁到多伦，再到菜木山，再到乌兰布统，全程460公里。景区是要收门票的，但是门票是也还不贵，120元。如果要是特色饮食，那就多了，风干牛肉干，还有马奶酒、烤羊腿，哎呀，全是横货。大中午的好饿呀。著名景点将军炮子、透风沟、影视基地，还有蛤蟆坝。这个名字虽然说有一点特别的接地气儿，但是呢景色是非常宜人的。乌兰布统的特色是草甸子广阔，森林草原相结合，森林草原都能够完美融合在一起，给你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的是玉道口草原森林风景区。玉道口牧场草原森林风景区位于承德市围场县坝上地区，2005年它就被评为国家4A 级景区了，而2006年呢被评为中国最佳旅游风景区。哇，好厉害。玉道口草原森林风景区的野生动植物种类是非常的丰富，甚至还有几十种山野珍品呢。生物种类非常多样性，所以呢很多人称这里是水的源头、云的故乡、花的世界、林的海洋、珍禽异兽的天堂。你就想吧，到这儿你能看到多少东西。在这儿就不光是可以欣赏草原的美景，还可以看到一些珍稀动物了。它的景区在承德市围场县的北侧，紧邻萨罕坝国家森林公园。景区门票是130元，自驾路线从北京出发，经密云、承德、隆化，一直到围场的入口。主要景点就是玉泉和月亮湖。第六个是枯园坝上草原，这些名字好像我们并不是介绍的特别多。那来看看这个枯园坝上在哪里。枯园坝上草原距离天津大约有310公里，位于张家口东北部180公里的枯园县境内，北接内蒙古草原古长城外侧，草原面积有900平方公里。景区内现有遗存完整的树蟒楼和大量辽金元三代帝王宫苑遗址，这个就不仅是自然风光，还有文化的历史的一些风韵了。沿栾赤路到后城村，右侧便可看到巨大的赤壁。这里与丰宁坝上、围场坝上、张北坝上形成了鼎立之势，也就是从这里开始，你就可以领略到塞北的草原风光了。老掌沟林场海拔高度在1400米左右，后城的山区海拔高度在800米左右，昼夜温差很大，夜间要注意保暖。景区地址在河北张家口东北方向180公里枯园全县境内，并接北接内蒙古草原。自驾路线是从北京出发，经八达岭到怀来，再到赤城，再到枯园县城，然后再到闪电湖，也就是枯园坝上，全程310公里。主要景点有五花草甸，哇，不是五花肉那个意思哈，就是五花草甸，肯定是山花烂漫的。还有梳妆楼，你看多美的名字，冰山梁、草原湖，还有景明。我觉得这个地方是属于因为有海拔嘛，所以在不同的海拔高度会看到不同的景色和景观，可以给人一种生物多样性的感觉。好，那么再来看第七个，就是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森林公园，位于河北省承德市坝上地区，在清朝属著名的皇家猎苑之一的木兰围场的一部分，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森林公园。那塞罕坝满蒙等族人民聚居在一起，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特别是满族和蒙古族文化特色比较突出。游人到此可以品尝各种满蒙风味的饮食小吃，参与满蒙民族的赛马摔跤、敖包会等系列活动，开展民族风情旅游。这也是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不同于其他森林草原的特色之一。地址就在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主要景点有康熙点将台、七星湖，还有金莲映日。特色美食有金莲花茶、银丝面、猫耳面、 板栗糕点。哎，看来这个地方是比较盛行这种小吃的啊。自驾路线是从北京出发，经密云、承德、隆化，一直到围场、塞罕坝，那全程近480公里，稍远一些，但是呢非常值得去。景区门票130元，那可能是包括很多东西了。市内的交通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可以先乘坐火车到四合涌站下车，然后呢转乘前往围场县城的中巴车，当然也可以包车直接前往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这个就是稍微贵一些了。抵达围场县城之后，在县城的汽车站乘坐前往机械林场的班车，这个班车最早的一班是早上5:30，票价12块钱左右，然后在机械林场再包车前往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即可。这个就是风景游人，我觉得如果大家如果时间短的话，还是尽量选择自驾前往，如果实在是没有自驾的条件，选择火车到这儿，然后再经过上述的一些方式到达塞罕坝，那可能时间就会稍微长一些。好啦，最后我们来推荐一个锡林郭勒草原。锡林郭勒草原大家也非常的熟悉，那其实它呢是蒙古语，它意思就是丘陵地带的河，一下子就把这个锡林郭勒草原的地形全给大家介绍了个遍啊。锡林郭勒草原位于祖国首都北京的正北方，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北与蒙古国接壤，国境线长达1098公里，东临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西接乌兰察布盟，南与河北省承德、张家口毗邻，总面积20.3万平方公里，是距北京最近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那锡林郭勒草原真的非常的大，而且这个草原的无论是从面积上，还是草场的质量，还是从它的这个民俗以及美食，都是无可挑剔的。它的地址刚才已经说了哈，其实主要是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境内。它的自驾路线是这样，从北京出发走八达岭高速，再走京张高速到张家口，然后呢再到张北，再到走207国道，一直到锡林郭勒草原。详细路线哈是这样的，八达岭高速到京张高速，然后过戴家营收费站，前行大约10公里就看到一个岔路，右转奔张家口，再到张家口下高速，前行大约1公里有一个加油站，左上走110国道直行，再转上207国道就可以按照路标去慢慢的走了。好了，那么说完了这个路线，其实大家现在都有导航，如果自驾的话直接其实是导航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快捷而且准确。那到了锡林郭勒草原，我们能游览哪些主要景点呢？首先就是九曲湾，而且还其次是贝子庙，还有锡林浩特的平顶山，东西乌珠穆沁旗和蒙古汗城。好，那么今天呢就跟大家推荐这么8个可以说走就走的一些草原的地方，那夏天就可以避暑纳凉啦，现在又是正值暑期的时候，非常适合全家人举家出行，带上你们的行李，带上你们的背包和相机，来一场说走就走的草原之行吧。无论你选择我们今天推荐的哪一个，我觉得都会让你觉得不虚此行。好，带上你的心，诗和远方就等着你。最后我们来听一首歌，也是跟这个夏天有关的哈。夏天嘛，我们就是要找各种各样的方式去消夏，那这首歌会教我们什么样的方式呢？我们来听听看。我是道道，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喽。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当希望飘到34、36，我只想全身波浪光溜溜，跳进海里跟着波浪的 flow 冲浪吧 ，Let's go！ 这个 moment everybody 尽情 enjoy， 今晚